途中的你，也许只因眼中都有孤单的倒影。 走，方向在那边，寻找是我也在寻找的你，夜恋半梦还是半醒，某种感触便再也说不清， 难说出应不应该跟你在这刻浓浓的爱。试问人在旅途时，爱下去可有未来？ 难说出应不应该跟你在这刻全无拘束的爱。你若停在我的路，你会否仍然是你？ 爱到分离，仍然是爱。